你祈祷嘛。 OK， 因父及子及圣神，先唔正阿曼。感谢人慈天父，人慈天主，好多谢你，俾咗一个星期平安咗嘅我哋。喺嚟紧呢个过多小时里边，求你继续系应圣神咁样去引导我哋，去明白天主你留低俾我哋嘅圣言，好使我哋每个人更加去明白怎样去为主你作证，同埋做我哋嘅善工。以上祈求系奉主耶稣基督之名而求。 好，上个星期讲咗边啲嘅 chapter， 我冇嚟， 休息， 冇讲， 休息， 为咗就你哋休息。咁我哋今日开始咧，正式同大家分享。 送俾师傅啊！ 你得本聖經啫嘛， 哦有， 你得本啫嘛， 係啊， 送呢本俾你。 哎呀，多謝師傅。 哦，即係你講教太極對啲師傅難睇。 係啊係啊，師咩傅啊，大家成日玩嘅啫，你咁講嘅真係。 咁今日想同大家開始繼嚟緊呢幾個禮拜分享咧，就係講希伯來書。咁首先我聲明我自己咧就唔係專家，亦都唔係識好多，咁所以咧就我盡量靠阿 Peter 俾我啲資料啦，我自己搜集資料啊，睇自己嘅書啊，咁將佢希望整理咗一啲理論，或者係點樣去睇呢個希伯來書咧，更加盡量同大家分享。咁分享之餘咧，咁由於我自己個人認為咧，我哋喺埋一齊讀經咧，聖經研習班或者一個團體一個 group 咁，最大嘅目的除咗係想明白聖經裏邊當時時個作者想對或者係天主想對當時嘅人所講嘅嘢之外，裏邊明白到所聖經所講嘅之外咧，其實最重要，我覺得就係、是。當我們明白了在聖經裏面所講的東西之後，對我們自己現在本身，我們現在的生活，我們的信仰有什麼影響，我覺得是這樣是重要。但是第一個踏腳石，我覺得各位踏腳石就是，首先我要明白聖經裏面所講的東西，那我們盡量查一些資料，這個資料呢就全部都是理性上或者是知識上的層面，我哋盡量可以明白或者揾到啲佐證，去點聖經裏邊究竟當時時個作者天主藉住個作者想講咩嘢？咁呢個係理性上嘅層面嚟嘅。但係當我哋明白咗你理性上、知識上嘅層面之後，最緊要我覺得認為最重要就係點樣帶翻嚟我哋自己，我哋而家日常生活，我哋嘅信仰方面，對我哋生活，我哋自己有冇咩感受，有咩影響？我覺得係比較。多個是知識層面方面，所以我希望咧就，由於我一來唔係自己，唔係專家，又唔係識好多，所以希望日後我想改變少少嘅形式，唔好似 Peter 咁，就話每一次我都會話俾大家聽，下一課咧，我想大家同分享邊一章邊一節，咁希望大家都係睇咗先，睇咗之後咧就翻嚟大家嗰度，用頭頭嘅十零分鐘就分享翻。你看完之後有哪裡不明白，有哪裡或者我有什麼感受，有什麼看法，大家分享了先，然後我先再總括總納我自己所收集到的資料，我所認為我所認識的都跟大家分享法，希望每一節都是這樣去進行的時候，直到去尾的時候，我們就會多一些感受到在本聖經這個章這本書中，當時時天主藉著作者同當地人講，當時嘅人講嘅嘢，同我哋自己有咩關係？咁我哋先再利用一節或者一晚去再分享。咁大家認為咁樣會唔會好啲啊？好似咧就叫大家翻去做功課。其實我覺得如果唔係咁樣，我可能冇咁多時間或者冇咁多資料，唔好似阿 Peter 咁叻啦。我要一路講一路講講咁多嘢。 咁每一次係一。章定兩章？ 會是一章 maximum 一章至兩章，我想都很難講到兩章，因為希伯來書本身咧係一部 比較係難明嘅一本書，因為裏邊咧有好多嘢咧係引用翻舊約。咁如果對於舊約方面唔係認識太深，尤其是呢本書顧名思係寫俾希伯來人，咁佢哋本身咧自己有對佢自己嘅信仰咧，又已經好有唔同嘅感受同埋個歷史背景。佢哋睇上嚟咧講嘅嘢咧，好似好佢哋嚟講可能好易明，知道佢想講乜，但對於我哋嚟講咧就冇咁容易明白，因為我哋冇佢嘅歷史背景，冇佢嘅包袱。但係有咁嘅情形，有好有唔好。由於嗰班希伯來人即係當時時嗰啲猶太人，佢有自己嘅信仰，有自己歷史嘅包袱咧，佢哋唔係咁容易接受到基督嘅信仰。對於我哋嚟講咧，而家我哋已經係領咗洗，接受咗基督咧，可能佢裏邊所討論嘅嘢，我哋或者會覺得好容易接受。但係當時時嗰班人咧，就是所受信溫人嘅對象，就唔係咁容易接受。咁所以我哋試圖咧，每一晚或者係每一章節裏邊同大家睇咗之後，你哋覺得邊啲唔明，或者你睇咗明咗之後，你自己有咩感受？分享咗之後，再大家同大家分享翻喺聖經學家或者聖經學者我搜集到嘅資料，佢哋應該係點樣睇法、點樣解個基本經，然後咧再同大家分享翻對我哋自己而家嘅分信有咩分別，有咩影響，好冇？ 好。 咁開始前咧，就每一次都咁，大家都係就講翻。一個呢本新約希伯來書咧，個作者究竟作者係邊個？我會同即係今晚我同大家分享就係，首先講下希伯來書嗰個背景，一個大概個概論。佢作者係邊個咧？寫書嘅時間咧，成書嘅時喺幾時寫成？同埋寫書嘅目的嘅對象，同埋成本希伯來書個。中心思想是什么？那首先讲回希伯来书或者希伯来这个书名或者这个名字，大家很明白，如果我说希伯来人或者希伯来话，大家都想知道我指什么人，是吧？其实希伯来在希伯来语，即是本身的字，本身的字面的解释就是过渡，即是由一边过去另外一边，即係渡過或者過渡咁嘅意思。咁點解叫希伯來人叫希伯來人咧？根據啲歷史學家或者聖經學家嘅查究咧，就話由於亞伯蘭原本佢住喺即係而家巴勒斯坦嘅北邊咧，隔嗰條河，嗰條河叫做跟住叫咩？幼弗拉底河。咁我哋讀過睇過創世紀啦，亞伯林天主召叫亞伯林，由佢自己上迦南地，叫佢移居去巴勒斯坦，而家我哋所謂克勒旁嘅地方。咁佢由咧啱啱由北邊咧經過嗰條幼弗拉底河過嚟，咁所以當地嘅人啦，亞伯即係。伊亦巴勒斯坦呢一帶嘅當地本身喺度住嗰啲人，叫呢啲人咧做希伯來人，咁就有一個咁嘅講法。咁喺呢本書叫原本咧，希伯來書咧喺新約聖經裏邊咧就比較特別，成本書裏邊咧就冇講咧係邊一個係作者。咁我哋睇翻羅馬書啊、羅馬人書，隔前隔後咧。個保羅寫嗰啲書信，開始就話我保羅基督嘅中途介紹自己先，係呢本書邊個先？其他嗰啲書信咧，大部分咧，全部可以講都有寫明個作者係邊個。咁至於希伯來書咧，就好奇特一個突破嘅書，就是、一開始冇講作者，一開始咧就已經開宗明義就講關於呢本書，差唔多帶一帶就帶入個主題。咁嚴格嚟講咧，就話呢本書咧可以講好似唔係一封信咁。寫信嘅通常有寫信人、有收信人、有上款、有下款。咁但係呢本書咧就冇嘅，淨係喺結尾咧就好似一本書信咁有個結尾，有個類似之後詞咁上下嘅嘢。 咁至於本書係咪原本咧就冇一個書名叫做希伯來書嘅？咁喺早期嘅手抄本裏邊咧，只係有個名叫《自希伯來書》。咁《自希伯來書》所以而家歸納咗咧呢本書就話係當時時嘅作者咧係寫俾希伯來人，即係啲猶太人，當時嘅猶太人。咁有啲聖經學家就解釋希伯來，頭先我解釋希伯來嗰個名字就係由一個地方過渡過嚟嘅地方。咁正正啱用喺呢本書個名裏邊咧，就話呢本書所講嘅中心思想就係話講舊約同新約一個對比，由舊約啲希伯來人、啲希列、啲猶太人所依恃嘅所謂律法啊、各選帝啊，佢係亞伯林嘅後裔，所有嘅舊約裏面嘅法律啊、恩寵啊，由嗰度咧去過渡而家係新約。咁啲希伯來書咧，正正好似個書名差唔多，就由希伯來嗰個本身嘅字根嚟講，就係一個過渡式，已經點提到關於成本書嗰個中心思想嚟講，舊約已經過去，過到嚟而家新約嘅時期。而家新約時期就係基督嚟臨嘅時期。咁成本希伯來書裏邊咧嘅中心思想或者寫作嘅風格裏邊咧，就好多對比。一開始由罪言開始已經講以前舊約嘅時候點樣，而家新約嘅時候點。咁用咧好早好強烈嘅對比方法就解釋同埋引證當時時嗰班收信者或者係佢如果係講係宣講嘅就嗰班聽眾咧，佢哋好熟悉佢自己舊約，佢自己本身嗰個宗教嗰個背景，佢用翻佢嗰啲嘢嚟話俾解釋翻俾佐證翻解釋翻俾當時時收信人咧，佢舊約嗰陣時所有嘅嘢都係同而家新約嘅時候基督嚟臨嘅嘢係而家比舊約嗰陣時嘅係有更加好、更加完美、更加高超。咁所以成本書我哋一開頭都睇到咧，就話已經帶出好多強烈嘅對比。咁關於作者嘅問題咧，就教會嘅傳統咧，就一路都相信咧，認為咧呢本書係保錄中途寫，雖然呢度冇寫，就係邊個係作者我。咁但係點解認為係保錄中途寫咧？佢當年有佢嘅佐證，佢認為係點解？因為喺本書成個保錄書希伯來書裏邊所講嘅關於基督嚟到嘅時候咧，比以前嘅法律更加重要啊！呢啲咁嘅思想咧，就好似保錄中途所寫嘅其他書信裏邊所表達嘅，好似羅馬書啊、羅馬人書或者係格前教我聽過嗰啲，係好相似嘅問題。因為在思想上方面相似，第二咧，因為保錄我哋大家都知道咧，係一個非常係本身佢係一個猶太人，猶太教係一個好熟舊約嘅人。咁因為喺呢本希伯來書裏邊咧，係引用好多舊約裏邊嗰啲資料咧，去證明佢所講，去 back up 佢所講，而家所講嘅係啱。咁對於舊約係非常之熟悉。咁保錄當時，我哋大家都知道保罗是一个非常熟悉旧约的人，亦都是有权威性，他是一个宗徒。所以由于这一种种的猜测呢，就认为是保罗所写。但亦都有另外几个看法，一个反证，就是说如果看回保罗所有的书信，十三封书信里面，他每封书信都有哇是我写的。同埋咧，睇翻德索尼人書後書第三章，你睇一睇咧，就話德索尼人後書咧，咪喺後邊。德撒羅尼德後第三章最尾尾嗰度咧，德後啊。 第三章第幾節？ 後尾噶啦。 都快啲啦！ 我都見到 一百五頁。 一百五頁。 前啲。 前啲。 第三章。 第三章。 北後。 第三章。啊 北後一百五頁。 祝福詞嗰度我睇到啦，第十七節嗰度。 一百五十二 係嘛？一百五十三，一千八百五十三頁嗰度，第十、第三章十七節嗰度咧。 呢個得，係啦，呢個得。 嗯。我睇到啦，我保錄親筆問候，這是我每封信嘅記號，這是我嘅字體。咁有啲聖經學家就根據呢啲咁嘅蛛絲馬跡咧，就反駁呢封信又冇。保禄自己亲笔写话是我写的，咁就其中一个疑问。咁第二个疑问咧就系话，保禄系一个犹太人本身，佢自己好熟犹太嗰啲旧嘅法、旧约。咁但系喺希伯来书里面所引用三十几次到地方引用旧约嘅地方，佢唔系引用希伯来文嘅本身嗰、那个圣经。而是引用咧七十年士本咧，即係希臘譯本個聖經。咁既然呢封信或者呢本書呢封信係寫俾希伯來人，咁點而保羅自己本身又識希伯來文，亦都對舊約咁熟悉，點解去引用嗰啲舊約聖經，而係要用希臘譯本而希伯來文嘅本身嘅舊約聖經？咁呢又一個疑問。咁緊啲種種嘅疑問咧，就好多喺教會歷代有好多唔同嘅猜測。呢個作者係邊個？傳統上我哋認為保羅，但客觀上有好多其他嘅作者就覺得唔似保羅。咁有啲甚至有啲人話係阿爾納伯寫嘅，阿爾納伯喺中大士錄同保羅一齊去傳教。我哋睇保，但係嗰陣時傳教。咁因為阿爾納伯本身係勒未人。他亦都好有學問，都好有跟住保羅去傳教。咁因為本希伯來書裏邊所水面內容所寫咧好多關於祭祀嘅問題。咁因為立未人就係大家都知道立未族，所有啲大司祭咧都係由立未族嗰度選出嚟。咁由於阿爾納伯咧又係立未人，咁你巴爾納伯咧本身係立未人。咁所以有人又認為可能是巴爾納伯寫，但係亦都有人我睇抄資咧都係話馬丁路德認為唔係巴爾納伯寫嘅，認為係阿婆羅寫嘅。咁阿婆羅咧，我哋睇中途介紹都知道阿婆羅係一個法學士、能言善道，到當時時同保羅一齊咧都有同樣嘅權威性。我哋睇。日後嗰陣時都有講過，因為咁嘅原因，格林多人教會裏邊都有分，呢啲係保羅派，呢啲係阿波羅派，咁大家有鬥爭。咁就喺十六世紀嗰陣時啊，馬丁路德咧就認為係阿波羅寫嘅。咁所以孤處孤物論到而家都冇一個定論咧，就係、是、呢個正式嘅作者係邊個。咁但係傳統上教會咧就承認認為係保羅寫嘅。所以在我們這本聖經，我們自己本聖經裏面都認為開頭講都認為多數是保羅的書信裏面。 基督教有沒有這個 chapter 有沒有同 新約呢全部一樣跟我們沒有分別，但是教會約就有一點點分別。那講了一大堆作者是誰呢？就是 不知道 咁但係問題在點解要講咧？就只不過俾大家一個理性上、知識上嘅認知。咁但係無論以後係邊個人寫過咧，我哋要知道寫呢個作者呢個人對於舊約係非常之熟悉。佢本身咧喺當時時嗰個環境裏邊咧係有一啲權威性，可以去宣講一啲道理，去勸一啲人去點樣做。而唔係呢啲。出於咧，我哋相信咧，就係出於聖神或者係出於天主物感而寫出嚟，所以咧先至擺咗入個聖經。咁所以喺 由於咁嘅種種爭拗或者係不明朗咧，喺新約裏邊嘅書信裏邊咧，希伯來書係最後一本書咧，係納入為正典，係最後一本書納入為正典。咁大家知唔知七十言士本？我頭先所講嘅所有啲歷史背景啊，使唔使想提一提啊？簡單啲， 唔好 提 啊。 但係我哋大家知道。所有舊約的聖經呢 早期都是問都用希伯來文，希伯來文寫。那為什麼後期那些、聖經舊約的，現在講的舊約的聖經就有些用希伯來文寫，找不回啲原文。那所謂七十言士本，因為現在我們手頭上用的詩歌版本的聖經呢，個編排舊約的編排都是根據七十言士本嚟到編排嘅，當時時大約係定呢啲所有舊約經係為正典嘅時候咧，就喺脱離騰大公會議，大約係16世紀，即係馬東路德脱離咗之後，咁再由於因為好混亂，當時時嘅時候好混亂，有啲人反即係天主教，馬東路德脱離咗有所謂新教，咁所以開個脱離騰大公會議咧，訂立咗好多啲教規啊，同埋咧順便咧。就確立了聖經哪些是正典，那當時時定的就是根據七十言士本，即是希列譯本來讀。那為什麼七十言士本的存在呢？就是那個起源呢，就是在埃及亞歷山大 Alexandria， 因為以前尼尼蘇羅馬帝國之前呢，就是希列帝國，希列帝國統治了地中海一帶的地方。咁 Alexandria 咧就係、是、希列當時時分裂咗嘅希列咧嘅首都 Alexandria 喺埃及。咁但係嗰段時期，因為已經聖即係聖殿已經如果睇翻歷史咧，就喺主前500多年前已經俾人拆毀咗，俾巴比倫滅咗猶大之後咧，燒毀咗聖殿。咁直至到波斯帝國回來給他重新聖殿的時候，因為由於這樣的情形，有很多人猶太人移民，就移民到周圍的地方。那埃及在埃及本身住亞歷山大住的那些猶太人呢，已經經過很多代，好像我們現在移民幾代之後，我們後代就不懂中文，只是懂英文。那由於這樣的情形之後呢，因為在亞歷山大港裡面講會堂講道的人呢，那些經師呢就各有各自己要譯，由阿拉伯語希伯來文咧譯翻去希列文咧，然後先去宣講去俾當地當時時嘅人去聽去睇。咁嘅由於大家咁嘅現象，大家都會諗到當時嘅環境。我譯我啲阿 Matthew 佢又話佢最醒，佢但係佢又自己譯翻，因為唔同嘅經師、唔同嘅立體、唔同嘅傳統，可能有唔同。很多不同的版本。咁喺根據聖經以外的佐證咧，即係呢個唔係聖經以外，是根據考古其實聖經以外的佐證咧，就話大約喺主前100年前咧，呢個就已經係一個傳說。100年前咧，就有人去召集以色列12支派咧，每一個支派咧揾6個人。加上就72人了，就困在12间房里面或者不同的地方，就是翻译当时时的圣经，旧约的圣经。而是很奇怪很奇妙，这12间房出面翻译出来的经文呢，完全是 identical， 没有不同 version。 这个是圣经以外的一个佐证。那是真是假呢？即係唔存疑啦，咁即係目的都係想證明呢一本嘅希列譯本咧，就係、是、最正確，係最起碼反映出當時時嘅翻譯。咁呢本咧比較流傳，因為當時時喺伊文去到羅馬統治帝國嘅時候，都係最主要用希列文嚟到做溝通語言。咁所以呢個七十言士本就係咁嚟咁，之後咧好多所有嗰啲譯經拉丁譯本咧，有啲 base on 希伯來文原文去譯啦，有啲就 based on 七十年士兵希，即係翻譯嘅翻譯。咁你要大家可以想像邊啲叫做可比較可靠性咧，就係話由原文去翻譯翻嚟比較可靠。如果 based on 希臘譯本再翻譯去某種語言咧，就夾一層再加一層加一層，可能仲有好多嘅誤差。咁詩歌版本咧，就根據詩歌版本嗰個講法去譯。而家中文嗰個版本咧，就唔係淨係參照希臘七十原始本嘅，係根據翻好多原文希臘文希伯來文原文咧，係一齊參照，即係攤曬開嚟一翻譯經教研究，究竟邊樣出嚟真係最啱，我先再譯翻嚟中文。就咁。所以七十年士本咧，係當時是通行的，因為大部分人已經唔係好猶太人都唔係好識希伯來文噶啦，即係尤其是移居海外嗰啲，喺翻耶路撒冷啊或者係聖地嗰啲咧，當然佢好大機會仲識翻希伯來文。但係移居海外嗰班猶太信徒，佢哋唔識，但所以喺希臘譯本七十年士本咧就比較通行啦。就咁，呢個係。聖經這個希伯來書的後話，所以是由這些種種佐證都說關於保羅是寫信的作者又有少少疑問，因為保羅又識希伯來文，寫給的對象也是猶太人，為何不引用舊約聖經，引用希伯來文原文的聖經的講法，而是要用希臘譯本呢？但也都有人反駁，就是說雖然沒有冇保罗嘅签名话系佢写，亦都佢翻译本咧，系用所引用嘅旧约圣经系用七十年士本。有好多人就话，因为保罗咧呢封信咧就系由路加翻译嘅，保罗系路加跟住保罗去传教噶嘛，其实路加福音。都是他寫的，中途大使徒都是他寫的。咁老家本身希臘文就好叻。咁有啲人聖經學家就話：保羅原本咧個原文咧就係用希臘，用希伯來文寫，寫俾耶路撒冷啲人嘅。而老家將佢翻譯，就係傳俾耶路撒冷以外嘅人睇。但係原文已經唔見咗啦，唔知去咗邊，可能係由於。有實冷失陷的時候冇咗，咁反而呢本書流傳喺度，咁即係好多種種唔同嘅猜測。但係無論如何咧，就係講呢本書個結構咧係非常之獨特，係可以講話所用所有希臘文咧係所有新約裏邊咧係最好個結構最完整嘅一本，係即係講所謂作文作得最叻，寫文寫得最好嘅。 咁佢風格似唔似係保羅寫？ 所以才有這麼多拗撬，但是思想就好像表達的思想就好像保羅，但寫出來的風格就不像保羅。因為保羅你看回聽過保羅那麼多書信都覺得他說的語氣有時很重很緊惡，跟著就很謙虛，我苦口婆心，我好像老豆教仔一樣又惡，但這本書信又不是這樣 這樣的表現的風格，但裏面所講的思想又好像保羅，因為保羅在其他書信裏面引用不同相同的思想去表達一樣。咁講咗大堆都是作者對象，咁我哋講到寫作的時間，咁寫作的時間咧，好多人估計咧就係會係主後七十年之前，一定唔會過七十年之前。點解咁嘅原因咁講？因為羅馬帝國滅消滅了耶路撒冷的時候，拆了聖殿的時候是主後七十年，因為當時猶太人作反，羅馬人派兵去打，打攻打了兩年，由六十八年打到七十年，全部將聖殿拆毀。但是本書裏面所提的祭祀啊，所有的儀式都是很清楚即是進行緊嘅，而係完全冇暗示聖殿毀滅咗，佢哋冇得啲猶太人都冇得去做呢啲咁嘅祭祀嘅，所以好多人相信就一定唔會遲過七十年。 因為七十年之後，如果係已經聖殿冇咗咧，佢哋喺呢本書裏面所講嘅祭祀嘅行為應該會有啲暗示。咁另外有一啲另外一個佐證就話喺主前95年咧，另外一曲封書信就係聖 Clement 咧，嗰封信裏面咧有提過關於呢個希伯來書嘅事。嗰陣時嗰封信咧寫於主前主後95年，所以一定就會前過95年。再推一定會前到70年，但有幾前呢？前到會不會剛剛基督升了天上寫呢？又好像似乎不會那麼早，因為當時時大部分的學者都認為呢大約是主前60年至70年之間，這10年之間寫的，因為在60年開始呢，羅馬帝國開始呢就醞釀去對基督徒大屠殺壓迫啊，我們看過暴君焚城焚城落的時候燒放尼禄王燒了城的大基督徒和跟著去殺，當時大約是主前60多年的時候。由於這些種種的壓迫，因為這封信我所寫的對象就是耶路撒冷當地的猶太人，因為受了迫害，有很多已經對於信仰有些動搖。點解動搖嘅意思就話佢哋原本歸於基督嘅，歸即係、就是、信咗基督。咁但係而家因為猶太教咧喺當時仍然都係一個所謂地上教會，羅馬係承認唔會迫害佢哋，但佢哋咧如果係信咗基督，基督徒會受迫害。咁第二咧就佢哋仍然都有進行緊啲祭祀嗰啲嘢，又係本身猶太人咧。亦都盡量點啊？對於基督嘅信嘅認識唔係咁清楚嘅時候，我啲動搖啦。大家都信同一個主啫。如果我翻翻猶太教，又唔使被迫害，幾好啊？點解我要信基督啫？基督係咪真係佢哋期待緊嘛？即係麥西亞，或者係咪真係有咩值得佢哋信？佢哋懷疑自己可能信錯咗，咁所以有啲嗰種動搖。咁呢本希伯來書就係正正針對呢班人當時處嘅環境，然後咧就話俾你聽，用好多舊約裏邊嘅同埋而家基督嚟臨嘅時候嘅比較，話俾你聽舊嘅時候係點樣點樣，新嘅點樣，新約之後有幾好，究竟有幾完美，舊嘅點樣有咩缺陷，所以咧就咁樣。咁所以多數人認為咧就係60年至70年之間寫成。咁佢講咗作者寫作嘅對象同埋時間咧，我想講再重複講講呢本希伯來書個中心思想。其實中心思想我頭先都講過好多好多次，就係講舊約已經過去，係新約。已經嚟臨，新約比舊約，新嘅時代比舊嘅時代有幾咁唔同，有幾咁好。咁目的咧就係想勸勉當時時嗰班有對基督信仰有疑問啊、有動搖嘅人咧，話俾佢哋聽，用佢哋熟悉嘅嘢咧，去話俾佢哋聽，新約有幾咁好，舊嘅已經過去啦。咁成個中心思想都係。舊新新舊的對比，而是新比舊有幾好，這個是他中心為的，所以新約這個對於我們來講就很容易明白，因為我們已經在新約的時期幾2000年後，我們接受了基督，沒有這樣當時是猶太人的疑問。但是試問回我們是不是真的沒有疑問呢？即係如果將翻呢樣咁嘅嘢，佢又派翻而家我哋而家信仰生活，當時時個舊嘅猶太人咧，當時嘅猶太人就因為佢有舊約嘅包袱，佢有梅西嘅法律，有亞伯郎嘅恩寵之如此類，佢有得依靠，所以佢可以翻轉頭。咁但係而家對於我哋而家信咗基督嘅人，有冇嗰啲有時會偏差？我哋。其實我哋出有冇真係有諗過呢樣嘢？想大家分享呢一點，其實係幾 覺得係幾重要。 佢憑乜嘢俾啲人認為佢有權係依賴以前啲舊約嘅？而且佢點樣依賴啊？ 唔係好 catch 到呢個問題。我想摸個問題就 是、現世嘅人咧，就係、是、即係冇可能係冇咩方向啊。但係以前嗰啲人咧，就係佢話即係你講你話即係憑亞伯郎嘅即係嗰個嘅 憑亞伯郎點解我如果點解啲猶太人咁 proud 到自己係亞伯郎嘅後裔？因為亞伯郎係天主揀選嘅選民。我是他的後裔，我都有權承繼天主給我的恩寵，所以他們有這種意思。所以很多猶太人都認為我的身份是比你的外邦人是高超很多的，天主的恩寵、天主的救贖應該是屬於我，因為我有什麼意思？我意思是亞伯郎血統上、人血統上的關係。咁呢班人喺當時時寫呢封信，作者寫呢封信俾嗰班人咧，嗰班人由於咁有咁嘅動搖，唔信基督。咁但係我哋睇咗呢一段作者當時寫咗嘅動機，咁但係對於我哋而家有咩作用？我又唔係義太，我又唔係猶太人，我睇完對我冇乜重要啊。我就想大家睇一點，睇完呢以前猶太人有咁嘅。有咁嘅弊處，有因為有受迫害，有唔同嘅嘢，佢有所依恃，佢可能會動搖對基督信仰。但係而家我哋喺現世，而家呢個世代啦，我哋會唔會有動搖咧？但係我哋動搖嘅時候係由於咩誘惑，或者我有咩依恃？聽唔到我想大家去諗嘅嘢。 有，梗有動搖㗎。咁如果你有如果你的信德不夠，或者你因為我們有很多誘惑的嘛，每一天每一個時刻 actually 都有。如果當我們在軟弱的時候會有動搖的，我會覺得是很多時都會有動搖。所以真的要你真係真真正正咁打開你自己的心去接受天主，咁你你天主嗰個 root 會喺你個心裏邊會係穩固啲咯。 即係可以咁講，講信基督好似唔係咁太難。我信，我領洗，但係到到你有。遇到疑難或者是有誘惑、有鬥爭的時候咧，你很容易就話、啊：我不如去翻呢度好啲咯，呢度可能有飲有食，過癮好多。呢度咧，日日都好鬼悶喎，走嚟呢度悶啲睇下，聽下當地翻粒風，哇！嗰度過癮好多。 嚇！我覺得即係有啲嘢好簡單，就係、是、有陣時你會覺得點解人哋會有咁多錢咧？即係最簡單呢一樣嘢，就係點解佢會有咁多錢嘅咧？或者點解佢會有份咁好嘅工嘅咧？你會你會羨慕人哋某一樣嘢物質上嘅嘢，你個心就會有陣時會 compare 點解咁唔 fair 嘅咧？其實喺咁唔 fair 之中，你已經係我自己覺得有少少對天主嘅動搖啦。 但我反而會覺得係咁睇嘅，即係我哋唔係話好似以前嗰啲，即係你正話咁講，因為即係羅馬嗰個帝國要殺害啲基督徒咁迫害，咁嗰啲猶太人就可以動搖啊，譬如我送翻猶太教啦，咁我使咩信基督啫？咁啊唔使俾人捉咗去殺害咁啦。但我哋今時今日基督徒，我哋就冇呢個問題咯。咁但係我會覺得咧，就係有另外一樣去引誘我，或者好簡單。即係一個考驗，即係一個即係信德呢樣嘢係好緊，其實都幾抽象嘅。咁考驗好簡單，健健康康啊冇問題㗎，你叫我信乜都得。但係當我遇到一個即係疾病啊，或者一種即係嚟考驗我，人一到係軟弱嘅時候咧，就會好多人講啦，去拜下嗰個啦，拜下個觀音，那個觀音好咁，拜下嗰度嗰度嗰個又。 失諗啊，拜啫，咁啊令到我會有個機會好翻，我咪去拜下啦咁樣。咁於是咧就去好多人咧就去求神問乜嘢嘢嗰啲嘢啦嚇。 正正如就好似上一個禮拜日啊，Peter講十戒嘅時候，還有拜天將啊之上，呢啲咁嘅誘惑咯就。信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拜咗先啦，冇蝕底。咁呢啲就係得咗。咁所以我喺嚟緊呢一路嘅嗰節我都希望帶出呢啲咁嘅，俾大家翻去思想下、諗下，或者喺度分享下。就話當時時嗰個猶太人，作者想話俾猶太人聽，佢哋有咩唔咁唔妥。咁對於我哋有咩關係係好重要。聽咗好似聽古仔咁，如果我哋自己冇一個領悟或者個感受咧，好難喺我哋信仰裏面再加深一層去，即係正如頭先朱莉講話扎根，你個 root 好啲，即係呢啲我覺得係慢慢一步步嚟。